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界的拜师大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拜师学艺，一种是带艺投师。在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的众多徒弟中啊，就有两位带艺投师的徒弟，而且他们还是几十年的好搭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呢，我们就继续以马季先生的自传一生守候为线索，和您一起聊聊他和在相声界有祥瑞之称的两位爱徒王天祥和李增瑞之间的故事。所谓的带艺投师，就是已经在艺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演员拜师，以求进一步深造的举动。王天祥和李增瑞原来是北京曲艺团的主要演员，他们两个上世纪60年代同时考入了北京市曲艺团学员班，在那里啊，受到了相声老前辈王长友和谭伯儒的悉心教导，可以说基本功相当扎实。1986年，王天祥和李增瑞由知名相声作家连春明引荐，成为了马季的徒弟。王天祥和李增瑞12、3岁时就开始在一起合作，一逗一捧，相得益彰，是中国相声界相处时间最长的黄金搭档。在拜师马季之后，他们二人跟随着老师多次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在演出实践过程中和恩师马季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相声技艺。下边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马季、王天祥、李增瑞等合说的群狗相声《五官争迁》。 大家常听相声，一个人说，两个人说，三个人说，最多的呢是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五个人说了一个相声。这五个人呢，也是由于有了五官，所以才决定五个人。那么相声这个形式怎么样让它更多样化，能够使大家感觉到不是那么单调，所以这就有待我们。 好嘞，您在这儿呢，您还认识我吗？ 怎么回事，你们也搞微笑服务来了？我认识你们 啊， 你们就是跟我争功的那几个， 哎， 对不对？你们不要， 哎，你还认识我吗？ 坏了，又来一批。你们几位我可不认识了。 我是您的鼻子 啊， 我是您的耳朵， 我是您的眼睛， 我是您的嘴。 怎么我这五官双套的了？ 不对吧， 你是我的鼻子呀？ 哎，对对对 啊， 他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呀 啊， 是您的左鼻子眼。 左鼻子眼？ 哎， 你呢？ 我是您的右鼻子眼。 哟，你们俩是一个鼻子。 哎，对对对，我呀是您的左耳朵。 我是您的右耳朵。 我是您的左眼。 我是您的右眼。 我是您的左嘴。 我是您的右嘴。